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，冬奥加速度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一座永久性场馆，设计师在为跳台设计配套设施时，力求做到各项功能全备，考虑周全。设计师王冲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。 在中间起跳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就是有旁边有个裁判塔，它是裁判员到时候来评判分数的。而裁判塔的设置呢，是根据我们运动员飞行的曲线截取了其中几段之后，它有五个窗户，所以我们在看到裁判塔的时候，它的窗户的高度呢，每个都是不一样的，大概有五个窗户。然后我们呢，为了节俭办奥，就是整个裁判塔做的都是减法。我们五个小房子，然后屋顶上呢有不同高度的平台，到时候会能够让媒体转播在不同的平台上进行采访，这个在视线上也能够提供很大的便利性。 运动员飞过裁判塔，就会到达跳台的着陆区和最下方的观众区。但其实对于很多专业的冰迷雪迷们来说，这并不是最佳的观赏位置，他们希望距离空中飞行的运动员更近一些。 山坡上我们其实还有一部分站观众的站席，很多人其实是很喜欢站到山坡上去看的，就是因为他就是想更近距离看到运动员着陆的时的速度和位置。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顶端的环形结构又被叫做是如意的头，设计师的独具匠心让它不光有着美观的造型，而且还很实用。设计师张明奇介绍说， 这个环形结构啊，它实际不要小看它，我们从山下看不是很大，实际它还是挺大的，80米的直径，大概有3900平米的建筑面积。这个呢，实际我们现在初步设想啊，在里边会做它的一个大的一个有一个多功能厅，这里边呢会举办一些会议、party， 包括一些沙龙。 古杨树场馆群里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是一座四季跳台，冬天可以跳雪，夏天可以跳草。观众区呢，还有一个标准的足球场，可以举办大型的体育赛事，包括演唱会等等。可以说，设计师为这座永久性场馆设计了多种多样的功能。雪如意目前的工程进行到哪一步了？在明天的冬奥加速度当中，我们将会去着重关注这个问题。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叫老二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长起来的，从文革到现在30多年的经历，当初的同学各奔前程，不好找了。我的爱情啊，我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，也是同班同学吴强，那个姑娘的漂亮。 老二，吃饭了。 哎，我快点说啊，这个吴强啊考上了大学，可我没考上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强被同班同学小宁抢走了。然后我发现大玲一直 还吃不吃了？ 我先吃饭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您呢，慢慢听。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《琉璃》，作者薛艳平， 第16集。 大玲往厨房走，小姨跟在后头，姥姥和李长青在院里说话。小月回来了，背着书包一蹦一跳的，嘴里哼着曲儿。姥姥问他什么高兴事儿啊？小月说考了100分。姥姥说，又不是头一回，哪儿那么高兴啊？哎呀，你不懂，这回题特难，没几个同学做出来。说完跑屋里做作业了。没2分钟，吴平来找姥姥，朝屋里努嘴。吴平刚迈步，姥姥问吴平，你大姐是不是回去考试了？吴平点点头。